按照计划，今年11月中旬，工人体育场的地上混凝土结构完成，明年年初钢结构完成，项目最终将于2022年12月竣工验收，确保2023年亚洲杯办赛任务圆满完成。 北京环球影城将于9月1号开启试运行，近期已经有部分市民参与了环球影城的压力测试，他们的感受如何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北京环球影城的变形金刚基地景区，会不时听到过山车上游客的尖叫声，这是全园区30多台骑乘设备中最具挑战性的项目。刚刚从座椅上走下来的游客王女士说， 它刺激就是因为它会有那种360度的旋转嘛，然后还有包括很多失重的感觉，而且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加速的那一刻是特别的快的。 北京环球影城共有7大主题景区，包括了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小黄人乐园、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变形金刚基地、未来水世界和好莱坞。内测期间，极具中国元素的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吸引了不少亲子类型的游客。陶女士就说， 我觉得那个很适合亲子，就是家庭出游，因为它是一个全室内的景区，就是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暴晒都不会影响的。项目它很丰富，对孩子来说比较友好，也不是那么的刺激。 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也已经被不少哈迷种草，即便在压力测试期间，仍可以看到不少身着各学院院服、手拿魔杖的粉丝在景区内互动拍照。游客潘先生说， 最喜欢的还是哈利波特这个骑乘项目，它能把你带回到这个电影中的一个片段，而且这个各种骑乘设备就是玩起来非常的酷，非常的刺激，我觉得这个还会再来玩的。 各种游乐项目以外，疫情之下安全也是不少人关注的重点。据了解，园区设置了1023个免洗消毒液点位，而在游览时一米线标志、中英文广播提示乃至工作人员都在提醒游客佩戴好口罩。 驾车不礼让斑马线会被处罚，驾驶员培训考试环节也加大了评判力度。北京驾驶员培训考试在科目4考试中增加了30道礼让斑马线等文明驾驶方面的常识题，把雨天涉水行车、远端开门法、突发情况处置等安全文明常识类地方考题纳入题库，并适时增加动态考试试题。 本市还严格考试评判标准，在科目3实际道路考试中强化对不礼让斑马线、不系安全带、随意穿插、随意变更车道等不文明驾车行为的评判力度，实现培训考试一体化闭环管理。 再来了解一下国内新闻。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介绍，截至8月26号，全国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已经突破20亿剂次。 针对公众关心的加强针问题，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工作组组长、国家卫健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中伟说，有三类人群可以在接种满6个月后开展加强免疫接种：一是输入风险高的人群，二是免疫功能相对较低的人群和60岁以上的人群，三是由于工作、学习、交流需要要去境外疫情高风险地区或国家的人员。 演员郑爽偷逃税案件昨天有了新进展。郑爽在2019年到2020年没有依法申报个人收入1亿9100万元，偷税4526万9600元，其他少缴税款2652万0700元，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亿9900万元。 大连金浦新区凯旋国际大厦昨天下午4点左右发生火情，截止到昨晚11点，大厦的火情明火已经扑灭，没有人员伤亡。 有关专家已经抵达现场，对建筑安全情况进行评估，其他善后工作也已有序展开，楼内住户都已经被妥善安置到宾馆等临时居住场所。 目前火场正在清理隐患，正在排查，详细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有哪些国际新闻值得关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26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美军和阿富汗民众死伤惨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表声明，宣称实施了这次袭击。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打击发动袭击的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美军将继续按计划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也表示要打击极端组织。 墨西哥联邦预防卫生风险委员会26号发布公告说，批准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新冠疫苗在墨西哥紧急使用。 墨西哥去年12月24号启动新冠疫苗接种，优先为抗疫医护人员及老年人等群体接种，预计明年3月实现新冠疫苗接种全国覆盖。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东京残奥会昨天结束了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残奥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其中田径拿下4枚金牌，举重、游泳分别夺得3枚金牌和2枚金牌，自行车和轮椅击剑分别获得1枚金牌。目前中国队以19金、10银、14铜的成绩位居奖牌榜首位。 曼联官方昨天宣布 C 罗回归加盟曼联，双方签约到2023年6月。 C 罗2003年从葡萄牙体育转会到曼联，2009年以9600万欧元的创纪录身价离开曼联加盟皇马，在为曼联效力的六个赛季共出场292次，打进181粒进球，并送出69次助攻。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关注开学季有何防控要求，哪些人群可开展加强接种，秋冬季如何应对德尔塔毒株，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来了。 北京青年报报道，教育部明确接种新冠疫苗不能与学生入学挂钩。 北京日报关注校内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全面启动。 中国新闻网发表漫画评论，一个撕裂的口罩，看清中美抗击新冠的差异。 央视网聚焦50岁以上网民近三成，互联网不只有年轻人。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七点开播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北京将实施高精尖产业八大工程，2025年形成4到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 今天早晨七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您将听到北京全面加强秋季开学防控措施，保障校内疫情安全可控，全国新冠疫苗接种破20亿剂次，加强针接种将怎样安排。 从事航天产品零件加工，精度要控制在头发丝直径的1/10，也就是0.01毫米。这样的较量，他一干就是16年。他说：“用勤劳坚持换春华秋实，用手中的工作诠释工匠精神。”他就是北京大工匠李明阳。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将对话北京特种机械研究所首席技师李明阳。 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增长迅猛，其中涉及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纠纷的案件数量大幅提高。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召开涉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类案件典型案例线上新闻通报会。今天下午1:12，警法在线节目将邀请法官为您介绍典型案例，分析法理。 服贸会金融服务展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国奥村小区多户居民家中漏雨，居民的困扰如何解决？整点快报将为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介绍详细情况。 生活小贴士， 临近开学，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迎来了就诊小高峰，其中不少孩子都是因为开学综合征来看病的。 所谓的开学综合征，是指在开学前后，一些孩子表现出的一种明显的不适应新学期学习生活的非器质性的病态表现，包括焦虑、紧张、恐惧等情绪反应，还可能伴有头疼、胃疼、恶心、腹泻等躯体症状。 那孩子遭遇开学综合征，父母要先做到情绪稳定，帮助孩子规律作息，逐步恢复到上学时的节奏，慢慢适应开学后的生活状态。 另外要督促孩子做好开学前的准备，完成假期作业，准备充分就不那么焦虑了。另外建议家长鼓励孩子适当增加与同龄人的交往，让孩子在交流中明白开学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一旦孩子将这些情绪反应认同为正常，各种症状很快会随之消除。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4摄氏度。今天白天北京有分散性阵雨，出门请携带雨具，预计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上下，中午前后稍有些偏热，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还有降雨天气。由于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佳，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夏秋季花粉浓度逐渐进入高峰期，请容易过敏的朋友要做好健康防护。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另外，京豫教育的招生老师还向记者透露说， 咱们这边基本上的话，跟教委也好，工商局这边也好，都一直在沟通。再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初三的学生，有可能会放在高一的学生里面去上，课时单是写高一的，所以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实行这种分流的这种形式，可能实现都能线下上课。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除了在招生时明目张胆表示在周六日可以开设学科辅导外，还有的机构采用比较隐蔽隐晦的方式开设课程。例如位于朝阳区的精锐高端辅导北辰校区，一名自称学业规划师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电话里我就告诉您是托管，周一到周五的话是可以上课的，周六周日的叫托管。 那他这个托管也是有老师进行辅导的对吧？ 嗯，是的。 另外，记者发现还有部分培训机构对现有产品课程进行了调整，然而所学内容是否有本质的改变呢？是否存在换汤不换药的问题呢？其中位于朝阳区望尖地区的精锐智慧学堂的老师告诉记者， 后期的话因为我们会换一些门头，换一些软装，对，我们可能也会产品发生一些变化。因为现在国家不是不让做学科类的吗？ 那教的内容跟原来也不一样吗？ 会有一定的区别，但区别不大，大差不差。 一线调查报道。 今年七月，教育部进一步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范围，明确指出，在开展校外培训时，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按照学科类进行管理。对涉及以上学科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进行的校外培训都列入学科类进行管理。那针对一些培训机构违规开设学科类培训的情况，有关部门又将实行怎样的监管呢？记者询问了北京市各区的教委，其中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表示， 朝阳区教委的话，针对就是上一级针对这个双减工作的话，会去贯彻执行，逐一落实。不同的情况，我们开展不同的核查工作，但是核查工作我们肯定是要做的。我这边的话，会把您的这个问题做记录和上报，我们这边也会高度重视。 东城区教委民办教育科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 您要有证据的话，可以发我们邮箱。您哪怕提供我们具体地址，我们好去逮他一回。必须得有具体的行为，我们才能把线索移交给这个市场监管，因为是市场监管在做处罚嘛。 另外，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对于双减政策的落地监管，需要各个部门联合执法。 双减政策它是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的，说明很多部门都在介入这个事情，很多部门都在参与这个事情，所以它不是光教育部门一个问题。教委没有处罚权，现在我们有这个工作专班，各个委办区都会进入这个专班进行工作，进行联合执法。 双减落地的监管，北京市已经推出完善长效治理机制的相关细则，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健全违规行为发现机制、常态化风险监测机制和联动执法惩戒机制，同时依托12345市民热线发挥群众监督举报、媒体监督作用，形成行业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 一线调查报道。 目前各地正在认真把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双减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精心组织推进双减工作进程。那么双减工作的落实目前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表示， 我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这个双减呢，它可能分成这几个阶段，一个是刮风，再一个打雷，再一个下雨。现在是这个风可能都刮到了，有一些地方或者有一些学校也开始打雷了，但是呢，这个下雨没有普遍的下到，各个区县怎么去落实依然是有不均衡的状况。 那如何让双减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呢？楚朝辉认为， 就要让这个工作进行一个常态，一定要定好一个位，定好一个度，也不能够要求北京市的全市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对待这件事。各个地方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情况自主地制定适合当地的措施，制定以后呢，就要严格的执行，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分呢要细化，而不是简单的一概而论。 另外，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桑锦龙也建议说，家庭、社会以及各个政府部门都应当主动担责，齐抓共管， 方方面面应该主动担责， 守土有责，也要守土尽责。不仅是教育行政部门，其他部门也要主动履职，包括家庭、社会，也要为落实好这项任务呢，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不容缺位，也不容闪失。 桑锦龙也表示，在全面开展治理工作的同时，只有结合本地实际细化完善措施，才能确保双减工作落地落实。 双减工作呢，目前可以说是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一个民生工程，还是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这个工作的一个重要性。对，我想方方面面都要从胸怀国之大者的这样一种高度，对这项工作呢加紧加实落实好。 新闻热线8月27号曾经报道，家住房山区长阳镇严仙筏村的周先生在自家屋顶安装了一套光伏发电设备，但是在后续办理电源并网申请时，却因为镇政府拒绝盖章导致事情搁置。周先生当时告诉记者， 6月27号建完的，到村建局那儿，他说要镇政府城建科或者村建科盖个章，证明这个房是我自己的。可是我到城建科去以后，他们那儿说没有这个业务。 记者随后联系房山区供电局，了解到如果想要办理并网业务，需要提供村民房屋的房产证，但是由于周先生家是农村宅基地自建房，没有房产证，所以必须提供乡镇及以上政府出具的房屋产权说明， 带着购电卡、本人的身份证、名下的银行储蓄卡，还有您的房产证。 没有这个房产证啊。 那您就镇政府出一个说明，得是镇级别的。 不过长阳镇政府当时表示无法出具村民房产证明，这是为什么呢？长阳镇政府城建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长阳镇目前没有这个项目，所以我们给您盖不了光伏发电这个章。 记者也将相关情况反馈给长阳镇政府办公室，随后镇政府城建办的工作人员联系记者表示，给村民加盖公章的业务很快就可以落实了。 房产科的章还在我们这儿，我们已经致函到了发改委，到了电力部门，函询的这个问题，也是在研究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途径现在呢，就是基本上通了，相关的模板我们就马上就要出来了。 同时，工作人员也解释了之前为什么无法盖章的原因。 不是没有项目，是因为我没有接到具体的通知，说具体你们可以怎么办这个东西。牵扯到发改委需要立项，牵扯到电力部门你需要并网，牵扯我们这儿呢，可能就需要去认定你这个房屋，鉴定这个房屋的合法性，这个权限一直都没有放到乡镇来鉴定，就是我们是不通的。 随后记者也再次联系了周先生，周先生表示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到他家解释了相关情况。 他上我这儿来的，跟我说了一下，他说还要等几天，他说他们那帮着办呢。挺好，太谢谢您了。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10000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